喜马拉雅出品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第169集。 那我先走 了，回家了。 与此同时，君子楼已至深夜，街上行人寥寥无几，宁静的夜晚渐渐现出清冷之意来。君子楼里除了连兰青，早没了其他客人。连兰青靠在二楼窗边，看着这座一年光景内由安乐到冷寂，由繁盛到哀戚的城池，仿佛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中。这时，一个拖着命盘的算命老人蹒跚行过，他手上的铃铛荡出清脆的铃声，悠远而孤独地回响在寂静的街道上。连兰青被惊醒，他回过眼，看着早已见底的茶盏，嘴角露出一抹极细微的苦涩。 明日就是收局之时，我居然还能在这里磨掉一夜光景。明明这一年来，就连一个眼神都不敢放在那人身上。 连兰青从袖中掏出个银锭放在桌子上，正打算走，却不想一盏青玉白瓷杯突然落在他面前，女子修长洁白的手映在他瞳中。 连将军，这是君子楼的一品茶，当初将军入城时曾说仰慕本楼茶道，为此获了君家满门，君选感恩将军庇佑，一直无以为报，今日亲手为将军煮茶一盅，全当谢恩。 清冷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，那只手轻轻拨动杯盖，让杯中幽香的茶韵弥漫在堂中。连兰青几乎用尽所有力气才能克制自己的失态和全身的僵硬，他已经整整451日没有听见这个声音了。入眼的杯盏中热气腾腾，熏得人眼眶发涩，声音滴滴入耳，是千回百转的熟悉。他紧紧掩住膝上微微颤抖的手，循着那双白玉如霞的手一点点抬手望去。连兰青领军占领军县城的一年里，只有北秦商人出入军县城，城中买卖的货物服饰多以北秦风俗为主。北秦士兵悍勇粗暴，平日里大境百姓未免多生事端，也多着狐衣，以求乱世中求得一丝喘息的机会。但此时军玄却着一身云下汉人最正统的素白劲衣，坦然又无惧地立在连兰青面前。他眉眼中有着地家人独有的桀骜，墨黑的长发大片洒落在肩上，极致的黑白在晕暖的烛火下有种惊心动魄的慵懒瑰丽。君玄站着的时候懒散而悠闲，偏他弄茶的时候神态手势又极为认真，他似真的只是在对一个敌国的将军以茶报恩，但又像是在为最熟悉的挚友弄茶，极端迥异的态度在君玄身上奇异般融合，让人无法分辨。连兰青从未见过这样锋芒毕露又温华内敛的君玄，他静静地看着他，从额角到眉眼，从眉眼到嘴唇，十足珍惜又小心翼翼。清雅熟悉的茶香和君玄弄茶的模样，让连兰青以为他仍是秦景。他战场浴血杀敌而归，君玄在君子楼翘首以盼，为归来的他煮一壶清茶。连兰青想，若时光能静止，他这一生只求这一瞬。连兰青仿佛陷入了迷蒙中，他合在膝上的手缓缓抬起，朝君玄拨弄茶盏的手伸去。 将军既熟知我君家的茶艺，不知可听过这一品茶还有个名字？ 连兰青猛地清醒， 他不露痕迹地收回自己已堪堪触到君玄衣袖的手。他见君玄全神贯注烹茶，仿佛没察觉到他的失态，轻轻地舒了口气。 君， 他顿了顿，一时不知该如何称呼君玄。说她是一家小姐，可君家偌大的家业早已由她掌舵，换一声君掌柜又实在太陌生了。 将军不必拘泥小姐，换我君玄即可。 明明君玄连眼都未抬，可他偏偏只听了一个字就知道了连兰青的窘状。连兰青心底有些异样的微妙感，颔首道： 我曾听闻此茶以晋南千竹叶之称，又名君子。 君玄拨弄茶盏的手一顿，抬眼朝连兰青看去，自进屋后第一次将目光放在他身上。 连将军好本事，竟然知此千竹叶来自晋南。将军果然是爱茶之人，更对我君子楼知之甚深。 千竹叶性微甘，长于苦寒之地，云下之上北秦东迁大境皆有。不同地域生长的千竹叶制成茶时味道亦不同，是以即便漠北大地上人人皆知君子楼的一品茶以千竹叶制成，却无人知晓这茶到底采自何处，更无一家可仿出相似的味道。说起来，晋南乃帝家属地，自然只有君家有这个能耐从晋南的十万大山里采叶。连兰青瞳孔一缩，却面色不改，回道： 我不过听得传闻如此，我胡乱一猜罢了。 当初君玄曾告诉他君家千竹叶取自晋南，他随口一答，差点露了行迹。 看来君家的生意做不长久了。 为何？ 做生意讲究个独门独道，生财路的秘密被人窥探了去，还怎么做生意？咱们家老头子是个实诚人，早些年满天下的交友救人，也不知对谁这么诚心，竟连家底都给说了出去。算了，如今这乱世能多活一日都是奢求，还想其他做什么？连将军一年前保我君家满门，说起来君玄还从未向将军道过谢。将军品一品，我一年未烹此茶，技艺生疏了不少，恐怕会让将军失望。 连兰青望着面前热气萦绕的君子茶未动，反而沉着眼朝君玄看去。他入君子楼半年，君玄遇见他的机会不知凡几，却从未有过半句交谈，更别提亲手替他烹茶道谢。他虽护君家满门，却图君玄一成同胞，他认识的君玄嫉恶如仇，怎会谢他？ 为何偏偏在今日对我和颜悦色？这杯茶。 连兰青沉默的意味太过明显，君玄自嘲地勾了勾嘴角，他一点点收回手，沉默无言地端起自己面前的茶杯，抿了一口。从始至终，他的目光都静静地放在连兰青身上，恍惚有种莫名的悲凉。面前坐着的是北秦的大将，侵占他故土、屠戮他袍泽的死敌。从相爱相守到相背相离，不过一年光景。君玄到如今看着连兰青陌生又熟悉的眉眼，才如此真切地感受到，那个他爱了十年、托付一生的秦景，是真的不在了。或许那个人从来不曾存在过。君玄的目光明明是淡漠甚至安静的，可连兰青却在他的注视下狼狈地挪开了眼，几乎毫不犹豫，他端起面前的杯盏一饮而尽，因为太仓促甚至还洒落了几滴出来。竹叶茶入喉，温热微甘，是君玄一贯的手艺。 将军是不是好奇 你入君子楼半年，为何直到今日我才向将军谢恩？因为除了谢恩，我还有件事一直想问将军但不敢问，所以才等到今日。 连兰青不知怎的心底突然一慌，君玄声音更轻，他抬头看着连兰青，一字一句地问道， 不知将军可认识秦琴？ 这一句犹若石破天惊，连兰青轻扣在桌沿上的手猛地一动，倏然抬眼。君玄正抬手替他将茶添满，他垂着眼，额前的碎发落下，在他脸上投下一片阴影。连兰青看不清他的表情，只能听见他的声音。 将军想必听说过，我以前订了一门婚事，那婚配之人是这君县城的副将秦景。 我确实知道此人，他不过是个大晋王将，叛国在先，背信在后，且已故去，你何必再问？ 秦景背叛大晋，引北秦军入城，连大晋百姓都知道，他一个北秦统帅难道还能推诿说不知此人？明明知晓如此回答会让君玄怀疑，但他仍然不愿在君玄面前提起被他亲手掩埋的自己。 为何不能问？将军恐怕不知，秦景原是个孤儿，11年前是我把他带回了郡县城，也是我让父亲领着他拜师老将军为师，教他武艺兵法，甚至连终身我都托付给了他。若不是父亲骤然离世，4年前我就已经是他的妻子。连将军，我待此人有救命之恩，相助之意，结发之情，他10年的命都是我给的，为何我不能问？ 君玄凛然的目光让连兰青无法直视。10年前连兰青受皇命前进大境边塞，却在沙漠里遭遇杀盗抢劫，临死之际是领着商队路过的君玄让侍卫救了他。君玄把奄奄一息的连兰青带回君县城君家照顾，足足花了半年才养好他的伤。君玄说得不错，他的命都是君玄给的，他有什么不能问？ 到如今，或许我能为你做的不过是以连兰青的身份给你几句回答，让你忘记生命里曾经出现过一个叫秦景的人。君玄，你想知道什么？秦景的身份还是…… 为什么？ 你是想问他为什么会背叛大晋，引兵入城吗？ 不是。 君玄抬手在连兰青惊讶的目光中用手掌撑起身子俯向他，他的挽袖拂过桌面，那素白的颜色和破城之后挂满全城遮天蔽日的白帆一般无二。连兰青突然想起，在北地风俗里，只有送故友亲眷入土时才会洗尽铅华，一身白衣。 这一年我无数次想过他到底是谁，到底为什么叛国，到如今我都不想知道了。如果他还活着，我只想问问，为了破天的权势富贵也好，为了难以释怀的血仇也罢，他做下这一切的时候为什么不想向师老将军10年教养之恩？为什么不顾年和他同生共死浴血沙场的袍泽？为什么忘记了和我相濡以沫的诺言？他打开城门的时候为什么不睁眼看看他身后这座生活了10年的城池和亲手护下的一方百姓？连将军，如果你是那个死了的秦景，能不能告诉我，这10年光景，10年恩义，对他而言究竟算什么？ 多人有声剧帝皇叔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